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返嚟呢个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咁今日就其实即係有呢個睇呢個即係東方日報嘅 A1 呢，大家都知道我哋呢排就有好多動作啦，係咪？咁但係呢樣嘢呢就我哋留返第三節講，我哋不如講講個運動先啦。去段片先。 Nice， 買衫要留神。 六八九財富股吃晚饭工没有你估。 未到周末，星期二晚继续有救护团。九点半到就有好多团友聚集啦，警察就梗係维持下秩序啦。 警民合作。 有的士哥哥嫌太多人救护，停低同团友斗大声啊。有团友就走咗去之前个店长涉嫌打团友嘅 device。人多多係咁揀，係咁试，係咁睇。有人坚系买嘢噶， 好开心噶！ 更多团友啊要求店长道歉， 道歉。 间铺落半集都搞唔掂，最后要警方出手赶客啊！杰哥就提醒：啊咁做人唔系好啱噶，希望团友知所行止啊！到十点几，差唔多翻个企，就走去申请禁制令嘅潮联小巴站急急，睇下有冇违例泊车。12点，有私家车挡咗喺本身违泊紧嘅潮联小巴前面，但警察就只系选择性咁叫私家车司机让路啊！啲违例小巴咧唔理咯，跟住咧就好多市民就围过去八八啦。之后警察将佢哋赶到太子方向，我声称驮住八个月 B 嘅妈咪被推跌啊！成晚咁抢，警察尽责铁证点止咁少啊！因为司机行经旺角嗰阵，因为博住撑起雨伞嗰首歌，系先达对开俾警察截停，仲系咁守，唔知以为佢藏毒啊！ 小巴都冇风喎，小巴都兜龙喎，你又唔行小巴？ 记者问点解咁做，警察例牌唔得，搞咗廿分钟，咪又系要放人走咯。 好啦，即系而家呢个救护咧，已经去到一个新嘅阶段啦。即系其实经过上个礼拜吓，即系呢个即系救护之后咧，即系其实反而你见到即系其实嗱，政府又好，差佬又好，即系亦都嘅，其实佢哋啊，即系完全系冇任何反应。你都唔可以即系话佢哋系即系你见到啊，即系六八九啊，依然好坚强，好唔系好强硬啦，系嘛？即系唔会对你呢啲嘢有咩任何回应啦。 个问题系在于你成个运动真系撼动唔到佢核心啊嘛，互动通啊嘛。 系啊，咁你见到啊边个啊呢个知名网民啊咩呢个啊呢个朗诗制作。咁佢就啊有见及此，佢又即係整咗张图就话嗱咁样啦，即係 VN 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即係嗱拖住个夹呢去金铺救护啦，就塞爆每间金铺，甚至乎呢去埋呢啲药房啊，即係好似蝗虫一样啊，咁样喺度拖夹咁样。喂，即係如果我哋即係攞住个夹喺度，喂跟住我哋甚至乎去埋即係去呢个潮联小巴咁边踩场啦，又告去违例泊车又剩啦咁样。咁啊，即系系啦。 不过我又觉得应该分开，即系攞禁制令告潮联小巴嗰样，同埋呢个购物嘅，即系所谓购物啦。其实最初呢个 idea 系唔错嘅，因为你系回应紧梁振英，即系叫大家不如翻去旺角购物啦嗰个说法啊嘛，系咪？亦都系回应紧即系早前呢一个嘅即系蓝丝带班友仔，即系俾钱去动员一啲唔知系咪喺深圳啊嚟香港嗰啲自由行嗰啲友去参加游行嗰样嘢啊嘛。但系开始越做，你有冇觉得越嚟越 走样 啦？胶化咗咧？ 佢其实又唔系胶化，你慢慢会发现。 同埋咧，你而家去到一个阶段就系你朗诗动员埋啲人去玩你啲金铺。 喂，系开始危险 嘅。咁琴日系咪未嗱？金浦又未实际玩嘅，但系其实咧就主要而家暂时有一间啦 ，Levi's。咁 Levi's 咧就即系其实即系都喺菜街嗰边噶啦，就即系其实有唔知前日啊嘛，即系有成七十几个友咧，咁、一齐去 Levi's 咧，就喺度即系拣衫啊，又剩啊，又同呢个店长啊，啊，即系同。 所以问翻个问题就系、你呢一个咁嘅行动本身。同个运动有冇直接关系嘅？喂，我真系睇唔到啊！尤其去到第二、第三日开始， 唔系你变咗去发泄啦，即系你个矛头就分散咗啊！ 个问题系在于因为佢哋针对嗰啲人，例如潮联、例如 Levi's、例如嗰啲报纸档金铺，因为佢哋接受无忌啊嗰啲咁嘅访问嘅时候，都对嗰啲占领者有怨言，咁嗰班友就走去报，即系做啲报复式嘅行为咁样咯，感觉系。 你答咗个答案出嚟咧，就系话呢一个同个运动争取真普选、撤回八三一决定、梁振英落台系冇直接关系嘅一样嘢嚟噶嘛？系咪？你似系一个发泄嚟嘅啫嘛？即系我哋楼下隔篱嘅系喜记啦，喜记我哋会唔会走去搞人哋喜记啊？虽然佢老板走去非礼人哋、反占庄，我哋唔会咁做㗎嘛。你最多话我唔去食嗰度，或者我哋喺网上呼吁大家罢食罢买 Levi's， 我都仲可以觉得係忍受得到。但开始你即係患咗細路仔幼稚病咁。 会唔会族群撕裂呢？你即係嗰种行为本身就等于。即係因为你嗰班人曾几何时对我哋口出怨言，曾几何时協助过差佬清场，咁所以我就对你唔 Q 客气。 问题就係话你而家政府唔喐嘅话，你咪就係自己困兽斗囉。 同埋你不断呢喺度呢制造緊头先你嗰种仇恨。呢一种嘅仇恨呢，就係当有某一个人係曾经反对过你嘅时候呢，你唔係針返政府喎。你系报复紧佢 系啊，即系你咪变咗就系话，喂，你成日都话就系话要争取啲商铺嘅支持，即系其实当然系主要系即系小商铺啦，咁样你可能你甚至乎唔当 Levi's 系啦，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 Even 同你曹嗰店长，佢哋自己本身系真心交嚟嘅，佢系有机会系企喺你嗰边嘅，即系嗱，我今日咧我又见到啦， 喂，群众部分群众咯，唔讲所有群众啦，总有自己嘅软弱性喺度嘅， 系啊， 总有睇翻自己嘅利益喺度嘅。 是啊， 是吗、我自己每日揸车返湾仔，如果揸车嘅时候我都塞一个钟或以上，是唔同时间喎、喂，咁我都会觉得係有少少烦扰。 是啊， 是啊， 是咪、喂，我参与嗰场运动嘅人我都有咁嘅感觉喎、所以我一路都认为铜锣湾系戆居，因为你铜锣湾咪顶咗我翻工个位咯，大佬。因为两边塞啊嘛， 顶晒 啲通道嘛。 唔系，同埋你 如果参与呢场运动咁支持运动呢场人都有时都会 puzzle 就 系。系啊， 喂，争取民主系要付出代价，我不断喺度说服自己。 嗱，另一样嘢 不断喺度洗自己脑咯。 另一样嘢，学联咧，其实佢自己本身，你而家成日讲升级啊嘛，即系你有你升级，我有我升级。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两种升级咧，即系你而家呢种交污嘅升级咧，喂，似乎同学联嗰种升级咧系自相矛盾，即系反而系即系其实系即系喺度搞祸咗，即系学联嗰种升级啊。嗱，学联其中升级就系话，即系当然唔好话绝食嗰啲先啦，佢晨早已经话即系组团走入社区啊，然之后洗楼又要剩啊嘛，系咪？ 系啊， 喂，你洗楼系喂，你系好 Q， 喂，你真系好，你系完全系逐。家族户咧系不厌其烦咁去讲嘅，然之后佢以咩做出发点啊？通常就系话地产霸权啦，系嘛？喂，搞到你啊，即系其实民不聊生啊！即系你点解你而家赚咁少啊？就系、是、因为你个地产霸权剥削得好犀利。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你组团去即系去搞啲小商铺，嗰啲小商铺第一个佢唔会觉得而家系有呢个叫做系地产霸权嘅问题，我就系觉得系你哋嘅问题。 人哋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系、一个问题问到你嘅啦。乜争取民主嘅人系咁嘅咩？流民咁嘅， 呆晒噶啲人系会。 阿哥，你嗰班流民嚟噶，喂唔得就掠地，掠地都唔紧要，你掠政府，大佬你冇理由掠我噶，关我咩事啊，大哥，系嘛？ 唔系你搞， 我稍微唔支持你多少少，你就将个群众啊推向对面嗰边。 唔系你而家系讲紧聚焦啊嘛，要系。 喂，你运动策略都错啦，你拉拢嗰啲群众翻嚟你身边啦，唔系推佢去另外一边啊嘛。 会唔会嗱？ 你知唔知？喂 ，Levi's 最后尾都要 call 差佬噶嘛，佢都要报警噶嘛。 系， 唔系你咪逼佢企喺差佬嗰边咯。 咪调翻转咁，咁即系讲，喂，正因为冇咗个场，喂。 其实你嗰班勾污团啊，就全部喺度流鼠嘅。喂，好，其实好容易渗到啲差佬卧底入去。喂，可能系啲差佬，喂，利用你嗰班友走去搞 嘅。呢个做法咧系鬼鬼地 嘅。系啊， 究竟佢系促进紧个运动，系破坏紧个运动，定系帮呢一个即系政府一大道忙咧？ 嗯， 我觉得完全系有可疑 嘅。系啊，喂，因为你第一上个星期五嗰日同埋今时今日，慢慢变咗由针对差佬。城市游击战慢慢就变咗做喂针对嗰啲咁嘅商户，喂其实系一个 sharp term 嚟嘅，你唔觉嘅咩？ 唔系你个矛头系即系指散晒 嘅，系啊， 即系你自己本身都搞唔清楚你自己对象去边。喂，嗰、那个店员系应承唔到你，即系其实去撤回呢个831决定噶嘛？那个店员唔系人大常委，你阿哥。 喂，嗱，如果你真系发晦气嘅话，其实即系只要揾一日。嗱，成个救护团就围住呢个嘅旺角差馆咁不断咁即系报案话，喂，其实潮联系非法违例泊车。 咁啊唔同喎， 系啊， 系嘛，即系咁啊唔同喎。 喂，其实你某程度上咁样做，亦都系帮咗呢个社区噶嘛。喂，因为喂先达出边，喂，其实真系啲小巴乱 Q 咁泊车噶嘛。 系啊。 所以我好抗拒咧，尤其是第二日到之后咧，嗰种嘅购物嘅行动。 嗯。 呢个救护嘅行动咧，真系好胶啊，大佬。 嗯。 后期咧已经系变成咧系即系斗气嗰种啊？点解我话佢幼稚啊？背后系有可疑啊？ 系啊？ 点解会咁啊？同我哋争取一样嘢，第一冇直接嘅关系嘅，第二你令到个运动咧系越嚟越少群众支持你，令到更加多人系会觉得你好神憎鬼厌啊！ 系啊。 喂，咁争取民主嘅人点会系用呢一种方法去做嘅？如果你用呢个逻辑嘅话，咁点解你唔去搞汇丰啊？唔搞香港所有銀行，你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啊嘛，係咪？你要癱瘓即係呢個國際。 阿佳老街嗰間匯豐咧，佢之前有個經理咧，都話即係清咗場之後好 happy 啊嘛。 係 啊， 你搞埋匯豐啦。嗱、啊，仲有我仲有個大嘅 logic 添啊，我幫佢作埋去香港國際即金融中心嚟噶嘛，匯豐係最重要嘅。 嗯， 係咪？ 嗯， 入去爆佢咯，爆匯豐咯，癱瘓匯豐嘅運作，咪即係癱瘓香港咯。喂，我幫你作埋呢個邏輯啊！如果你用呢一個都係可以成立嘅話，就 嗯。 得唔得？梗唔得啦，大哥！ 唔系用佢哋个逻辑火烧汇丰，火烧中银。 咁你真系革命啊！你真唔单止系暴乱啦，唔系边缘啊，直情系暴乱完之后跟住革命啦，系嘛？推翻埋资本主义嘅制度啦！屌你，你系真系左交啦，都系大哥。 系咁，所以其实你而家你谂紧升级，你要搞清楚即系嗰个对象咯。老实讲， 咪所以我上个礼拜咧，我礼拜四提啦。就话即系而家得两个选择嘅，一就系灰溜溜咁翻去，二就系你行动升级，系嘛？即系当日咧，大家就冇问我即系嗰啲具体细节嘅嘢，我即系简单讲两个原则嘅啫。我就话即系起码都要和平非暴力啦。咁但系点知咧就变成咧，就系呢个街头巷战。 吓， 呢个系最令人咧觉得系非常之失望嘅一样嘢。 吓， 即系所以学联咧点解要道歉咧？就是、因为佢执行唔到啊嘛。 系咁，我哋其中一个网友啦，叫 Peter 啦，就系话即系而家咧，即系其实喂，其实学联即系商学真系好 Q 惨，唔系即系佢进又输，咪进又俾人屌，退又俾人屌，佢进啊，讲真，喂，佢吹鸡又有能力啫，但系问题就系佢系冇指挥能力嘅，你要明白系 两个问题 啊， 一就系当日根本系唔够人数， 一嚟啦， 包围政府总部得四五千有度，呢个第一个执行上边咧。如果我去抉择嘅话，一立四五千友，面对四五千差人，你点同佢一打一啦？你起码要有个三四倍嘅人力，你先可以做到呢个包围同反包围嘅。第二个執行嘅问题就系、是、学联错误咗嘅判断，估计错误咗，就系佢以为啲人咧系唔怕拉嘅，点知原来大家咧系怕拉，所以咧成个行动本身系点咧？第一。佢哋系会戴头盔，再加呢个盾牌。当然你话头盔有争议性，不过我一阵再解释。 嗯。 第二，你系令到啲人因为怕拉嘛，咁所以咪走咯。咁咪走嚟走去咯。嗱，如果我个部署又会点？包围政府总部，佢有五个入口。如果我冇数错嘅话， 嗯。 如果系大嘅，我哋大概系800人到1000人度。 嗯。 细嘅大概500到800人度。分五个小队行去嗰个位置，跟住如果系差佬一 block 嘅时候坐低，你点样拉？ 你点样拉嗰五六百人呢？你諗下我哋七一预演嘅时候已经系试过五百几人系搞咗八个钟头啦嘛。你第一你人唔够啦，你得四五千，咁我乘八倍，咁你咪最多顶两三日囉。系咪 琴日今 呢个第一个问题，因为你个本身人数唔再唔够，再加你嘅心理状态根本系唔俾人拉，因为有好多人呼吁就话我唔会俾人拉嘛。第三个问题喺边度？因为你戴晒头盔，戴晒呢一个嘅盾牌嘅话，其实是一场巷战嚟。我解释过好多次，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即使边一个做差佬都好啦，佢觉得你同佢打巷战嘅时候咧，佢真系揼死你。 嗯， 同埋你睇个镜头，我当系一个 bystanders， 一般嘅市民群众。以前我哋会话你差佬暴力啊嘛。而家佢覺得你似一個咧，係同差佬格鬥嘅狀態，係唔應該呼籲啲人戴頭盔同埋攞盾牌。呢個係一個最錯誤，因為我寧願俾佢打，係咪？有乜分別啫？你個頭盔其實都彎彎地嘅，因為有啲係中間冇個箭喺度噶嘛，撲落嚟嗰下仲大鑊，因為你個頭盔嗰個力度係連埋落去， 係啊， 即係加咗可能 1.3 嘅力度落去， 係。 有咩用呢？ 仲 Q 大力啊！屌， 仲 Q 大镬 啊！ 同埋牺牲嗰啲无谓嘅即系真诚嘅参与者。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好有可疑噶。啊，玩呢一个嘅盾牌啊，嗰啲咧特登突啲螺丝钉出嚟啊，谂住伤到啲差人啊咁样。喂，呢个系完全违反咗 你俾位人入嚟啊！但如果你 和平非暴力嘅原则， 嗰个画面你系即系揸住把遮嘅，即系其实系。你已经系冇咗以前嗰种 humble 嘅形象啊！即系点解雨伞运动系一个 icon 呢，就系、是、因为佢 humble 啊嘛，即系佢够谦卑啊嘛。 唔通叫盾牌运动咩，大佬？ 你盾牌运动就 sell 唔到啦，老实讲就 头盔运动咁 啊！ 喂，但系你讲翻呢种叫行动升级啊，金英琴日就话呢个唔系叫行动升级，呢个叫行动恢复正常嘅啫，因为你928系成功咁样 block 过而， 仲有一样嘢要区分我星期二喺党嘅小谈讲过。 嗯， 行运动应该要升级，但唔系行动升级啊。 嗯， 咁我下次个行动，如果我话又再升级嘅时候，嘅意思系乜嘢啊？喺而家呢班人嗰个理解同埋定义里边， 嗯， 就可能系要穿埋护音噶咯。 嗯， 吓整埋呢个护甲或者上五寸下五寸噶咯。 吓， 喂，唔系咁嘅意思。运动嘅升级嘅意思就系话我指准，即系指向个政权嘅时候。我究竟我系咪应该瞄准佢？ 嗯， 喂，如果好似嗱，你好似我头先咁设想个 scenario， 我哋以前做过好多次啦。 嗯， 其实系差佬系束手无策噶，因为你坐低咗之后，大家手翘手就好，唔使翘手都好，但系大家系手无寸铁嘅时候， 嗯， 你个镜头就算我俾你搏，我都抵啦。 嗯， 但系如果而家你戴埋头盔整埋护甲嘅时候，人哋觉得格斗多咯。 嗯、但系呢个系行动上嘅， 有啲人亦，即系好似系院长提醒我，喂，上一次你个 marketing 有问题啊，你咁讲好串咁，喂，我真心同你讲，我先系会咁讲嘅啫。如果唔我求求其其讲啦，系咪？我真心，我真系上心，我惊呢场运动输之余，仲惊无谓嘅手无寸铁嘅市民走唔切嘅人系俾人剥湿嘅时候，我先系咁认真咁讲啊。你大镬到，你谂下。真系一 Q 清袋啦呢次， 嗯， 清袋噶啦，你隔篱咧搞到，上次我讲三批人啊嘛， 系啊， 我哋要照顾三批人嘅意愿啊嘛，一就系、是、组织嘅领导者冇晒意志啦， 嗯， 第二批参与嘅人越嚟越少啦， 嗯， 第三批一般嘅旁观喺度左摇右摆嘅市民倒向隔篱嗰边， 嗯 嗯， 死晒啦， 嗯， 咁搞法。 嗯， 而學聯係 command 唔到 control 嘅，確實係啊， 係啊， 佢係吹到雞，但係嗰啲即係其實有啲別有用心嗰啲人咧，佢就會利用你個吹雞能力咧，就滲啲人入嚟啊嘛。 所以我都有覺得有可疑嘅， 係啊， 即係唔係按組織者嘅意志為轉移， 係啊， 同埋喂，你喺現場你都會見到噶，喂，其實係最手無寸鐵嗰班人係最前線噶嘛，戴曬頭盔準備打泰拳嗰班，其實就匿曬天馬公園嗰度噶嘛。 有人话即系 阿龙你都去咗嚟嘅， 我喺度我先咁同你讲， 唔系个问题就系、 如果你咁样走嚟走去，你知唔知外国嗰啲苏联嗰啲咁样？ 系啊。 吓，就系未争汽油弹啊，系未争呢一个嘅催泪弹嘅啫嘛，即系互掟嗰啲啊，系争嗰啲嘅咋。 其实啲差佬嗱，我唔即系啲差佬，你见到佢都推啲砖头，都推啲木棍出嚟。喂，其实嗰啲砖头木棍，佢就话系示威者嘅。喂，咁究竟 石粒都唔顶嗰啲系就系推出嚟顶你掟啊？ 嗯， 阿哥。就系希望你掟啊！最惊你唔掟嘅就好彩你批唔掟啫。 唔系亦即系话差佬其实都准备定喂，其你呢个系一个暴乱，然后我就一口气清晒你咁样嘅啫、嗯。 当权者笑到阿妈都唔认认得过埋我。系、啊，喂，最好系咁啊，大佬，我又唔使喺前线搏斗。 六八九咪走出嚟讲咯，事可忍，孰不可忍，真系唔好忍啦，揼柒佢啦，屌你老母咁样噶嘛。 喂，几开心啊！见到咁嘅环境，一来你唔够人，露咗底。 嗯， 二来你做制造一场即系半苏联嘅出嚟， 嗯 ，happy 到晕啦。 唔系啊，其实你 千载难逢，就系、是、等今日， 嗯， 系嘛？之前都好少少， 嗯， 即系继龙和道再冲击立法会打爆玻璃之后， 嗯， 呢一镬咪即系葬送一程。 唔系你回归谂下，喂，学联佢讲翻嗰个行动升级，喂，你讲你行动，首先你讲行动升级呢样嘢系需要酝酿噶嘛，需要话翻清楚俾人听。喂，你想点升级先？你成班当日好似系即系秘密行动咁样，跟住爆个消息出嚟，然后叫晒啲人带晒装备走过 嚟。你谂下，我哋上个礼拜四讲完之后，好似礼拜五、礼拜六先吹鸡啫嘛。 系啊， 其实未有足够酝酿噶。 系啊， 同埋我谂唔到咧，佢哋系未。同泛民班契弟咧系倾清楚噶， 系咪啊？佢嗰日唔知入立法会嘅， 系咯？ 你起码嗰日入就迟啦，梗系之前倾啦， 嗯， 梗系倾唔掂数啦， 嗯，唔系我 喂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决策嚟噶，嗱，设身处地，你当你系佢啦， 嗯， 喂，如果泛民嗰班契弟系唔撑嘅话， 嗯， 喂，咁你真系要谂清楚， 嗯。 因为系唔够油嘅， 唔系个状况就系、是、 第二就系你冇升势，第三就系有咩事嘅时候冇人同你孭， 嗯， 同埋你嘅时机系已经系过咗好多啦， 嗯， 好耐你先至做呢样嘢啊，你唔系一鼓作气啊，系一而衰衰而竭啊， 你喂你讲嗰样嘢，话朱耀明今日咪爆翻出嚟咯，喂，其实10月2号嗰日佢 所以今次咧调翻转头讲咧，三者呢个问题上边咧。我唔敢话佢原则有问题， 嗯， 吓 政治决策同判断系有错误， 系啊。 十月二号嘅时候，我哋气势最盛嘅时候， 嗯， 就系、是、包围正中嘅时候， 吓。 唔系，但系因为即系不断咁有人出口述啊，即系校长有两个啊，跟住即系仲有呢、這个即系民主党啊，边个啊？阿 罗志光， 罗志光啊嘛，嗰啲就话即系好大镬啊嘛， 唔系啊， 个个出嚟喊惊啊嘛。 你谂下，你唔好讲十月二号，我哋再前一日10月1号嗰日，我哋个你见到 Facebook 嘅言论系啦，个个话唔俾升旗，跟住我哋几个人咧喺咪后面咧就喺度惊啦，话喂如果唔俾升旗嘅话，喂剥共产党棚牙好大镬噶噃，我哋喺嗰下就已经窒一窒啦，然后十月二号再俾呢班人出口述嘅话，就打窒咗成个运动，所以呢个运动先至咁样拖咗两个月啊！讲紧， 嗯，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就系话，个 best time 已经冇咗啦。老实讲就，即系你之后系不断咁萎缩啦。佢系反而佢自己戇鳩啫嘛，即系佢即系有7/52事件啊，嗰啲嘢其实系意料之外嘅事嚟嘅。 嗯， 咁啊，亦都有所谓阴谋论啦，就话其实阿梁振英亦都想玩落去啦，唔想咁快辞职啦，屌即系。 唔系，所以你而家见到喂，错过晒，输啊输晒，喂，黄之锋而家就走去绝食，喂伤学认错道歉，其实某程度上系帮 软着落紧， 系软着第一软着落紧，第二样嘢其实亦都帮喂对泛民或者对于其他 NG 有份占领嘅 NGO 嚟讲，系争取紧时间走去重新部署思考呢个运。动点样落去撤退都可以是其中一个选项嚟嘅，但系问题你见到佢哋系全部正晒嘅噃， 冇人敢孭呢个锅啊嘛！ 即系我觉得唔系孭唔孭呢个锅嘅问题，系、 啊、 在于你 真系啊！我 truly believe 呢样嘢系冇人够胆承担。 系啊， 当你赢得太多太快嘅时候，太突然嘅时候， 嗯， 其实你都系冇心理准备。我记得呢个说法好似系马敬东讲嘅，另一个网 民系， 佢话泛民主派系冇心理准备去赢嘛。其实唔单止系泛民主派嗰班大哥大姐， 嗯， 而系所有包括我哋自己人在内， 嗯， 其实我哋都系冇呢个心理准备，所以我哋乱晒个章法， 嗯， 在整个运动里面，不单止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没有部署，没有系统，没有步骤， 嗯， 是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靠我们一下爆发力。所以当权者鼓励不到，即是鼓励不到的时候，就给你一嘢， 嗯， 就拿到个即是上手， 嗯， 个主导权， 嗯， 拿埋个声势， 嗯， 但是你无以为继嘛。 嗱，即是又咁讲，八五二又播尤清源，佢曾几何时啊，将呢一个革命同埋呢个茉莉花革命就做个对比，佢话喂，人哋就真係靠嗰少少嘢走去推翻伊拉克同埋特尼西亚嗰啲嘅独裁者，但係问题香港人冇咁嘅意志。 香港唔係冇人冇咁嘅意志，而係在于香港嘅决定权不在于香港嘅700万市民嘛。呢个系我哋嘅困局，呢个我哋嘅矛盾，同埋我哋嘅悲哀嚟嘅。 嗯， 大家要认清呢一个嘅现实。虽然我哋好唔愿意面对呢个现实， 嗯， 但我哋都一样要将呢一个喺个运动里面作为其中一个分析嘅考虑噶嘛。 嗯， 你唔可以抽空佢可以唔睇噶嘛。 嗯， 但唔紧要，阶段性嘅失败，引述呢一个嘅练月增嘅讲法就系， 嗯， 其实就系你可以反省。成个运动嘅方向和方法，而唔系好似有啲人咁讲，死啦，下一镬咧系会继续暴力升级噶啦， 嗯， 下一镬呢啲咁嘅占领运动咧系越搞越弯嘅，其实唔系， 嗯， 越输得惨嘅时候，你先越知道究竟未来嘅方向究竟系乜嘢。 左宗棠嘅名言：冇江南大型嘅惨败，就冇呢个大清嘅再造。 嗯，所以你将个 time span 就。即系不妨就拉长啲，就放长双眼睇啦，只能够系咁啦。好，休息一阵。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咁大家见到即系呢个阿黄之锋嘅，即系绝食绝咗咁耐啦。即系其实我之前我见到佢出咗 post 咧，其实真系几感人嘅。佢就系话原本前日其实系即系佢阿妈嘅生日啊嘛，原本谂住食生日饭啫嘛。你谂下，即系你搞咗呢个雨伞运动咁耐，其实佢最担心嘅就系同屋企人其实冇相处嘅时间吓。原本佢都话应承佢同佢一齐食呢个生日饭嘅，咁但系冇办法，竟然喺生日嗰日佢都系绝食。系嘛？即系你而家你仲要天寒地冻，喂！你天寒地冻绝食系好捻大镬噶！你仲有两个女仔呕黄胆水，我真系唔明点解咧？嗰啲咩垃圾导演咧，即系好似阿高志森啊、阿黄晶呢啲咧，仲可以喺度攞嚟抽水嘅，仲喺度话即系叫人哋不如自焚好过嘅， 仲忍心向佢抽水 嘅？咪系咯， 即系当然啦。你话即系绝食呢一个嘅，而家系。即系政府真系好似真系睬你啲傻咁样，即系其实你只系能够反映到呢个政府咧几个麻木不仁。而家系即系话你写封信俾我，唔够六个钟头回应啊嘛， 嗯， 就话俾你听，如果你继续系以831作为要求我对话嘅基础，我系唔同你倾啊嘛， 系啊， 系咪？ 佢更一定唔会同你倾嘅，就算你唔写呢样嘢，佢都唔会同你倾嘅。 嗯， 因为佢一定会觉得你系借住食呢样嘢嚟，又继续搞落去。 系啊，同埋你会有个咩噶嘛？即系以佢当权者嘅角度嚟讲，系会有一个叫做系连锁效应啊嘛。你觉得一样 work 嘅，咪下下个继续嚟咯。即系呢样嘢就变咗胶着啦，即系就见咗一个即系叫做系嗰个 deadlock 啦，就系。 咪同埋对于689嚟讲，佢见到喂你而家先走嚟搞绝食，先走嚟玩呢啲咁嘅嘢，即系话你冇桥啦，你冇桥我。 所以有啲人都好扑街啊！佢而家即系攞翻李思燕出嚟讲啊，即系李思燕咪有一扎人，即系喺度即系呢个暴食咩嘅，即系喺佢面前暴食啊！唔知我见到一班咧，所谓本土派人咧，即系包括海撒二世呢啲咧，即系好似话即系佢唔知影张相 喺黄之锋面前食 K F C 系啦，就咁样样啊嘛，喺高登咗开 pose 系嘛？ 点解要拣 K F C 咧 ？K F C 好食咩？ 唔系啊 ，K F C 就脚啊，对面就 K F C 啦嘛， 同埋啖啖肉啊嘛，有啲人就话屌你乜嘢都唔紧要，最紧要够香。 系，我都觉得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先揀 K F C 嘅，系咪？嗱，当然你话从即系而家呢个阶段，政府睬你都傻，用自残身体嘅方法系咪得咧？咁样未必系唔得。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就系你包围政总所谓失败之后咧，执行上出咗问题之后咧，令到咁多人被捕同埋受伤之后咧，你再用呢一招咧？是难搞的。 不是、啊、其实可以的。你想想只要几十个泛民议员齐齐跳落海肯定可以的。其实。 哦够壮观啊。 当然啦你画面嘛。 你跳海的就即等于你不要跳返上来。啊、OK? 咁可能仲有少少效。少少啫。 你见到。 但我觉得个关键在哪里呢、啊、因为你得几条油。 是。 嗯。 人不够多。 都是那句话。不够人、啊。如果你有500到800。甚至乎1000个学生去绝食或者是饮水的话个景象是很不同的。同埋时机当然啦因为你经过冲击嘛。 是啊。 是咪 嗯。 尽失民心的时候啲人就觉得你可能是諗住要挽回民心所以先行呢一步。 嗯。 从来都是先打悲情牌先的。 两条战线啦你一边就其实全部招数出晒嚟㗎啦有一班人又有一班学生啦亦都喺度苦行啦围住呢个政总其实即係当日系嘛即係之前即係諗住包围佢之前都。 阿红头都玩个遮打马拉松添。 係呀咁你即係如果你要罪人嘅话你迟啲可能要搞埋即係你雨伞圣诞节㗎啦就 要。其实系諗过一样嘢嘅嗱你将个遮打马拉松发带嚟搞每日喺唔同嘅地方不断咁走去跑而且仲要跑路中心，咁、因为你见，如果你对比翻话台湾啊，柯文哲当日选举，佢都系咁样啫嘛，不断咁样喺路中心嗰度跑，自己一个跑，跟住同两个 friend 一齐跑，跟住慢慢就几廿万人一齐跑，喂、个场面系要咁样累积出嚟，话俾你听，呢个运动系可以用各种唔同嘅方法再出发。 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就大家都觉得咧，有啲人咧就系借呢一个退唔退场咧，系嚟抽水。 嗯， 系咪？就第一自首等于咗退场，呢、這个我有咁嘅感觉， 嗯， 有咁嘅推断，班阿哥阿姐自首嘅目的，其实背后系谂住要退场， 嗯， 所以啲人咁反对做呢样嘢，其实本来呢样嘢系好正路噶， 系啊， 公民抗命就系预备被捕噶啦， 嗯， 系咪？不过而家你唔使拉我啦， 嗯， 我而家嚟自首自己投案啦， 嗯， 本来好正常一样嘢嚟嘅，即系我哋上一次讲紧嗰样嘢一样啫嘛。就话点解你啲人系会怕被捕，所以最后搞到咧系打巷战咁，周围喺度流鼠咧。 嗯， 个问题一脉相承，我想话俾大家听就系、 是， 一脉相承就系咧，而家因为啲人怀疑呢啲阿哥阿姐系谂住退场，所以咧自首咧就孖到佢哋飞起。但系呢个系唔公道嘅。当然咧，佢哋嘅思考嘅过程里边系不能够将呢两样嘢脱钩。 嗯， 呢个此其一啊，绝食一样。就系谂住绝食，所以唔退场。喂，而家啲嘢啲逻辑好 Q 简单嘅。 嗯， 喂，问心讲一句：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天下亦都无不散之运动。 嗯， 有阶段嘅，有唔同方法嘅。占领街道即系一个方法。好啦，当呢个方法唔奏效嘅时候，经过其实我晨早已经有咁嘅心理准备嘅。经过一个月之后咧，其实系要转招啦。 嗯， 系转唔切啊！即系个卡车太大个头， 嗯， 即系发得太开我哋， 嗯， 边一个做领导都系咁话，转唔切嘅车， 一路直冲， 嗯 嗯， 最后就万劫不复，令到我哋。当然你问我，我而家嘅研判都依然认为系一个阶段性嘅失败嘅， 嗯， 可能系输咗一场战役，但冇输到一场战争， 嗯， 因为成个公民抗命嗰个意识同埋觉醒咧，已经存在喺香港人嘅心目里面，嗯。其实我一爆发呢、這个即系雨伞革命啊，我唔知第一、第二集啊， 嗯， 即系之后嗰第一、第二集啊， 嗯。 我已经讲啦，你有抗争嘅意志，又有失败嘅准备， 嗯， 我亦都讲过，喂，可以翻转头嘅啫，系嘛？ 系啊， 你而家翻唔到转头，我担心嘅问题就系、 是，唔系点样翻转头？ 因为嘅意思即系话，我撤完之后，我第日再嚟过啊，佢都翻转头啊。而家你系动员唔起啲人再翻转头啊，因为你搞到咁和啊， 嗯， 有啲人觉得吓，我唔觉得好和，但系好多人觉得好和就系、是，喂，第一我出去我会俾差佬打嘅， 嗯， 啊，我要戴晒头盔护甲我先出得去嘅， 嗯， 系嘛？其他人又唔系好支持我嘅，唔系嗰种心理障碍嚟嘅， 唔系你讲翻呢种心理障碍好得意嘅，喂，九二八嗰阵时候其实大家都。大家都冇㗎，即係两手揈揈咁行出去又唔驚俾人拉㗎喎。 最多係眼罩咋嘛。 係囉。唔係 眼罩加口罩呢就諗住佢有催淚彈嗰陣時候整濕佢咋嘛。 九二八嗰日我攬條毛巾㗎咋。 跟住你撐起個雨傘就因為頂佢啲胡椒噴霧啊，或者係頂佢啲催淚彈咁，嗯，催淚彈就頂唔到㗎啦。係咪主要係胡椒噴霧。 嗯。 Anthony 嗰個形容好，你 humble 好多。喺成個抗爭嘅運動裏面，你係好謙虛。 嗯， 我真系俾你打压紧嗰种形象同埋实质， 嗯 嗯， 所以呢个系我哋即系呢一场运动系对香港人嚟讲系一个最好嘅一个教训嚟。 你话即系你同美国比，其实已经系即系已经争一决啦，即系系胜过美国啊！即系你好似最近即系呢个 Ferguson 啦呢单嘢咁样样啦，嗰个黑人即系俾个白人差佬啊，即系其实射杀咗之后，即系佢竟然可以逃之夭夭啊，冇事啊咁样样。咁呢单嘢喂，令到即系当地都暴动得好犀利，唔会有咩啦。佢系即日啊，啲人出嚟啊，已经系暴动啦， 已经有去超级市场。即系大肆搜掠啦， 系啊？ 点解你攞唔到国际媒体嘅支持？点解你攞唔到即系世界嘅关注？引唔起人哋嘅同情？ 趁机抽水咁，大佬！ 香港其实已经好叻噶啦， 嗯， 大家都忍咗两个月噶啦， 嗯。 老实讲，有边一个我哋在喺呢一度，唔系想见到个差佬一锤想中埋佢啊，大佬？ 嗯， 系咪有支枪想开枪，有把刀想？ 唔系，其实你，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呢，這个。你一场运动嚟㗎嘛， 嗯， 大家要有啲自制㗎嘛，大家要有纪律㗎嘛， 嗯， 咁你点搞啊， 係啊， 嗯， 而 patience 呢，即係个忍耐力呢，其实係最强嘅武器嚟㗎，似乎係，係咪，即係呢个就，啊，即係你见到即係有啲人已经係，即係已经係有啲係俾你感动到㗎嘛，事实上係，即係譬如学联就係想做呢样嘢，咁， 啊， 但问题就冇办法啦，啊，即係你而家係成个运动係俾一啲，即係可能係俾一啲最激进咗啲骑劫咗， 有最激进嘅骑劫，亦，啊，都有卧底。 啊， 我好肯定咁判断， 系 呢，這个亦都系因为我哋由头到尾都冇组织嘅原因。 嗯，咁亦有一班人对家唔想要大台啊，要拆大台，甚至乎琴日都喺度拆大台啊嘛。 佢就系想制造咁嘅结果嘛。 唉， 你想升级都升唔到啊！ 咪点解而家系咁样俾人搞嘅时候，你仲要拆大台啊，大佬啊！ 最重要系嗰啲首领唔见晒啩，先恐怖。 咪你想点先？点解要拆大台先？咪你俾个理由我先。你升级系搞自己有嘅咩？吓，啊？即系咁嘅咩？唔系咁啦，即系呢度差唔多啦。咁喂，但系其实嗱，你讲到即系其实雨伞运动，其实咧牵涉到嘅国际关系，尤其系即系本身系有道义责任嘅英国先啦，系， 嗯， 嘛？即系你英国佢自己本身即系吓呢个下议院嗰边，即系已经系有外交事务部嘅主席，即系呢个 Richard Ottoman 啦，就主张就系话，喂，唔得，而家即系香港搞成咁，系嘛？即系我哋要睇翻，即系究竟大陆佢履行呢个即系中英联合声明个成效如何？ 嗯， 喂，大佬，我哋系唔系即系组团去睇下都应该系嘛？ 系啊， 即系理论上，喂，即系你唔好话乜嘢啊，即系喂，你俾我睇下，我 report 点样写，即系我嘅事啊，大佬啊，你而家你 day one 你先唔俾我入去咯， 嗯， 甚至乎有啲人系嘛，即系有啲即系叫大使叫佢同佢哋传话， 嗯， 就系话喂，中英联合声明喺九七之后已经系冇效，吓，喂，咁 Q 样都得嘅？ 喂，呢，這个我真系好惊人，我听完之后。喂，真系吓死你！中英联合声明嗰个写法， 除咗係話即係收回主權之外咧，係保持香港嘅生活方式係五十年不變啊嘛，包括個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同經濟制度啊嘛。 嗯， 雖然個真正嗰個聲明啊唔係好長啊， 嗯， 但係呢啲嘢有寫清楚喺度噶嘛， 係啊， 咁唔好話有國際嘅責任、國際嘅條約嘅責任，亦都有呢個道義嘅責任， 嗯， 係英國佬係負責去監察， 嗯。 咁如果你话失效嘅话，系咪英国佬即系而家去攞翻主权啊？ 嗯，例如 好似归英派咁讲啊，阿、 嗯、 哥 收复翻香港岛应该要、嗯，因为根据南京条约咧，香港岛其实本身应该要永久割让， 仲有界限加以南就是、九龙半岛， 系啊。 咁所以咧就话即系其实今日你睇动新闻都有讲过啦，就系、是、话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喂，即系可能九龙半岛就会有难民潮噶咯，即系你界限加以南系嘛，即系然之后喂，然之后有人仲 post 翻啊嘛，即系呢个李登辉咧、 嗯， 就之前喺度讲啊嘛， 系啊， 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嘅个原版系嘛，即系嗰份正本系喺、嗯、台湾啊嘛，啊喺呢个中华民国啊嘛， 多 桥鱼呢个讲法， 咁、啊、所以其实 喂，我下次去台湾偷咗之后，咁嘅嗰个主权属于我啦，系咪揸住个原版就得噶啦？ 你偷呢份秘籍， 死又死人， 即系佢等住有张屋契喺度啊嘛，大佬。 唔系，但系呢一个咧，其实系完全違反咗咧，當年我嗰個理解嘅。我僆仔嘅時候咧，去 challenge 緊咧，中共會唔會去遵守聯合聲明所講嘢嘅內容咧？其實有人話俾我聽啊，佢話中共係從來咧係簽嘅國際協議嘅時候咧係好少彈票嘅。 嗯， 佢真係咁形容俾我聽啊。佢話過去即係由1984年再推翻去49年，即係解放之後咧、嗯，中共簽嘅國際條約咧係冇甩個手噶。 嗯。嗯， 咁我都系半信半疑， 吓 啊！而家就打破梦想啦。 嗯， 喂，中英联合声明失效，97年之后， 嗯， 喂，大哥，我真系第一次听。 其实你头先讲， 咁你如果中英联合声明失效，咁、你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喺97年之后再维持多几年噶嘛？ 系、嗯、 咯，咁你维持嚟做乜嘢啊？ 嗯， 冇噶玩噶咋，真系。 好似四年、三年定五年噶嘛？我如果冇记错嘅话， 吓、嗯。喂，即系用翻陶杰最中意做嘅比喻，其实你而家中国嗰外交系等于二战前嘅日本外交咁样嘅啫。喂，日本以前由1902年英日同盟一直去到佢加入国联洛门罕战役之前，佢都系好谨守任何一条国际条约嘅。但系系直到呢一个嘅系即系日本建立满洲国开始咧，咁松江洋又受国际质疑。嘅时候，佢话：喂，你全世界都恰我恰我日本嘅，喂，咁我退出国联啊，咁样。喂，其实你而家嗰条嘅中英联合声明，佢突然之间无效，其实等于日本仔当年建立咗满洲国之后发晦气一 Q 样 嘅啫。唔单止系咁，唔单止系一个国际嘅承诺嘅问题，而系你可以反映到一个国际政治嘅现实。大家唔系好想听，但系都要知嘅咧，就系、 是， 英国嘅国力咧系下降得好紧要。 系 啊，阿爷咧嘅强硬路线咧系抬头。亦都无视国际社会嘅任何嘅反应嘅一个结合嚟嘅， 嗯， 否则系唔会咁癫成咁。 咁 你个驻英国大使竟然同嗰啲国会员讲，到97年呢一条条约失效， 可以咁样嘅咩？ 系咯， 哇！我真系第一次听啊。 嗯， 所以你见到今日咧，好似琴日啦，吓，即系呢个《金融时报》啦，同埋 BBC 都夹佢啦，都夹呢个呢个金马伦啦。佢又话咩？喂，你而家会搞到即系金马伦好 Q 尴尬 嘅。系啊， 喂，其实英国啊。英国佬应该召呢个中国嘅大使咧，系、表示抗议。 系啊， 系、嘛？ 喂，嗱，读翻少少，即系中共产党可以几癫先？喂，首先佢今日喺《人民日报》海外版嗰度咧，就即系整咗一大篇咁嘅评论员文章。咁佢有几个 point 嘅，第一个 point 就系、是香港嘅主权属于中国嘅，所以唔关你英国事。咁、第二样嘢，民主与否咧就唔系英国你话嘅，咁应该要根据翻呢、這个即系中基本法入边嘅规范。咁第三样嘢咧就要用实际嘅行动啊，先至能够维护中英关系大局。咁你自己又见过达赖，又谂住搞，又谂住搞香港嘅民主，咁你真系干预我啦，亦真系唔顾大局啦。咁我亦都冇乜必要同你搞，即系搞啲咩联合声明落去啦，系咁样。 即系话可以撕毁联合声明啦、 啊， 即系而家系撕破面皮啦。 唔系佢话系你人搞我，我唔搞人。而家你搞我先，所以我搞翻你啊。 咁咪撕咗佢啦， 好真系好小学鸡，真系完全系。咁 撕咗佢啦， 即系冇合约精神啦，完全系。 不嬲都冇噶啦，其实 唔系，同埋呢一个咧，已经系一个即系点讲啊，系一个强度嘅逻辑嚟。 嗯， 系嘛？ 嗯， 一方面咧，即、就、系、是、前嗰排咧就冧你英国佬，就俾咗300亿， 系啊， 系嘛？呢、這个即系外贸 嗯 方面嘅利益，跟住一方面咧就你嗰啲国会议员入唔到境， 系啊。嗯， 喂，呢、這个都唔单止系小学鸡喎，呢、這个系即系 侮辱你啦，其实系， 即系对呢个英国佬咧嘅一个好大嘅羞辱嚟。 唔系，你明白喂？ 一方面就系攞一支即系大棒子，一方面就俾个 唔系，所以 红萝卜你。 金马伦都讲得好咩噶，都讲得好巧妙噶，佢就话哦咁样样，咁咪冇噶，咪令到即系国际间更加关注呢件事咯。 你但问题你 唔系，但系佢 做嘢噶嘛？ 佢嘅策略系啱、啊，即系所谓策略啱就系老共啊。佢而家咧系一方面用呢个红萝卜就引你哋班友，因为你哋班友已经唔敢同我断绝外交关系噶嘛，你傻嘅咩？ 嗯， 系咪、嗯？你唔会同我断绝我嘅经贸关系噶嘛？因为我咁大嘅市场， 系啊， 系咪？我有咁高嘅多人力 资源，要考虑到个政治现实，嗯、 即系佢就觉得我而家系暴发户，我大把钱喺度排， 一嚟 系咪？另一方面就系、是、我睬你都傻， 嗯， 佢即系而家以我为师啦。 嗯， 以俄国佬为师就系普京斗癫啊嘛， 系 咪？横掂都有一个癫佬喺度咯，屌我又做癫佬啦，咁、 嗯、 你应付得我几多个癫佬？呢、這个系同我哋嗰阵时候嗰个国际嗰个嘅最新关系分析一样， 你可以 急正日逻辑嚟喎，完全系 唔系咁。事实上 流民嚟噶， 事实上系你而家美国即系、就是、你奥巴马其实好头痕嘅，咁我哋之前亦都一集讲过，前一集啦，上一集再上一集啦，就系讲即系其实喂，究竟你美国你而家你嗰个先决条件，你系以边个为首要敌人先，边个系你嘅首要矛盾先？喂，即系我而家喺呢个时候有 ISIS 有俄罗斯系嘛，跟住即系你甚至乎有啲你北韩又有啦系嘛，即系拍套戏你都可以喺度咩嘅即系跟住然之后你自己又参埋一脚，喂，其实根本上抽水。 嗯， 系完全系抽水。咁老实讲，你要讲现实嘅话咧，你又唔敢得失我，因为如果你自己因为中英联合声明，你系加入即系呢个孤立我嘅行列，你又制裁我，值唔值得啊？我咪更加走向呢个俄罗斯咯。 嗯， 我咪倒向俄罗斯，然之后呢个中俄联盟更加巩固咯。你逼佢哋走埋一齐啊嘛。咁、嗯、呢个就系生冷战嚟噶嘛？呢个系 嗯。但問題你即係亦都會睇到一個時機問題嘛，喂當初你講緊嗰300億，喂其實大陸係需要散嗰300億多，會唔會大陸 嘅美元資產嚟㗎嘛，即係嗰啲嘢咪俾返你囉，即係等於係。 咪第二樣嘢，其實你見到大陸佢自己本身係慢慢佢啲工業都散緊出去㗎嘛。佢係諗住趁呢段時間作出一個威嚇、 嗯、 爭取返啲時間俾佢走去諗下將啲點樣將啲錢散出去外邊。 一方面啦，即係佢減低。 而家我覺得佢再加上一樣嘢就係呢恃勢凌人、 啊。 嗯。 因為呢自己而家勢成。 嗯。 即係國力呢大增啦、 嗯， 有钱啊嘛， 嗯、 做可以做到暴发户啦嘛，咁、嗯、咪采取强硬路线咯， 系啊， 系嘛，一方面就系台底俾利益你， 嗯， 另一方面就系谂住我采取强硬措施，你吹得我涨啊， 嗯， 系咪？你美国佬吹得我涨，你英国佬吹得我涨啊， 嗯， 仲同国民可以解释啊，我哋一雪前耻啊， 嗯， 系嘛，我哋几百年嚟受个屈辱啊，屌我帮佢识得讲啊，哥。 你呢个强国逻辑咁样样， 强盗逻辑 啊，唔系咁。其实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喂，佢周围去即系派钱啦，又帮人起嘢又剩啦，喂，嗰啲抌出去嗰啲全部系美元嚟嘅， 系 即系你谂下，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嗱，你结合埋呢个沪港通嚟讲系解得通嘅，因为其实佢等于就系话将佢自己嘅国有资产啊，即系佢减低美元。嗰、那個美元資產嘅 portfolio， 然之後增加翻嗰啲實嘢啊嘛，即係實金啊、實物啊，即係換翻曬油啊，起碼就係話我唔會更加依賴你自己本身美金先。 等陣， 另一方面，佢、自己本身又通過滬港通，佢啊，即係其實令到自己呢個人民幣國際化，令到就係話佢自己本身人民幣喺國際間都有自己嘅購買力。 喂，但係咁講，你見到滬港通客觀嚟講就係、是南水北調啊嘛，咁亦即係話佢吸嗰啲。港纸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吸翻啲美金入去嘅啫噃，咁只不过中间有香港呢一个中间人走去帮佢、走去吸美金咁解嘅啫。 所以今次咧，阿爷咧处理呢个占中运动咧，可以话系全方位 一方面 一盘棋去睇嘅， 系啊， 佢系捉到呢盘棋咧，即系好似捉围棋咁， 算到再进， 完全咧系包围住，因为佢一早已经你预告咗嘛，国际社会嗰度佢有一套好明确嘅策略点样应付，事前有足够嘅准备。香港呢场运动里边有人有鬼，喺度暴晒，其实今次咧佢捉呢盘棋咧，呢一场战役咧系非常之成功， 系啊， 到目前为止嚟讲。咁当然啦，我都有呢啲咁嘅傻念嘅，都有啲咁嘅天真嘅信念咧，就奸有奸输呢个世界，系咪？但系你睇而家你睇翻转头，推翻去9月28号， 嗯， 虽然我哋即系爆咗一镬，系大家不能够预知嘅，大家参与嘅所有人都估唔到嘅状况嘅情况之下， 嗯， 佢都依然可以捉到咁， 系。 嗯， 所以呢盘棋佢捉得唔错。 嗱，因为我哋记唔记得咧？我哋自己杨健利咧，我啲花生 blog 嗰边写一篇文咧， 系啊， 就系、是、话喂，其实如果拖长嚟玩咧，死个系边个咧？系中共啊嘛， 错咗咯， 啊， 错咗。 因为其实佢估一样，佢赌一样嘢，就系话中共佢自己本身嘅权斗咧，嗰个互动咧系有好多变数啊嘛。 嗯， 但问题就系话你估唔到习近平佢顾权系顾得咁犀利， 即系话我哋判断以为。中共嘅权力高层，因为周永康事件，因为薄熙来嘅问题，喺、习近平最近当权嘅情况之下，其实系未巩固权力嘅，所以系有缺口嘅。雨伞运动系一个打击中共高层，令到佢哋高层分裂嘅一个嘅缺口，其实系错咗。 但反而团结咗佢啊， 因为佢而家嘅做法，系无论喺外交上边系摆强硬嘅路线。路线好似刚才我咁讲系一雪前耻嘅路线。 嗯、 跟住你面对呢一场运动嘅时候，你不断将参与呢一场运动嘅人抹黑嘛。 系啊， 变成暴徒咁仔啦嘛。 嗯， 系咪？而我哋某一啲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觉得自己中咗计。 嗯，你中咗咩计呢？ 咪好简单啫嘛、 嗯。 如果我哋一早系早少少呼吁，其实要转化个运动嘅时候。你咪唔会进退不得咯？ 喂，等阵， 同埋你一定要强烈地质疑咧，即系呢一场运动系需要有 United Front 咯，所谓联合嘅阵线咯。 嗯， 因为点解咧？我哋其实系不负责任嘅，即系回应黄之锋嘅讲法就系咧，我哋作为成年人咧，其实你系劈咗个运动俾商学啊。难听啲讲，我估啲阿哥阿姐都会有谂嘅，个运动赢就系我嘅，输就系佢班僆仔嘅。 好明显咯、啊， 就当呢个系一个世代矛盾，大家有唔同嘅诠释对场运动，对个方向有唔同嘅做法，大家都系不负责任啊！ 嗯， 喂，但系咁样，今日练月增出咗篇文，咁就讲紧，喂，其实你见到而家即系呢个运动睇落走到尽头，亦因为咁嘅关系，你见到梁锦松啊、阿叶柳、叶柳啊，以至到阿曾玉成频频喺度搞小动作。喂，其实呢一种咁嘅裂痕，大家有冇留意一下？有冇谂过利用下佢咧？ 吓、 嗯，如果系利用得到嘅话，神早利用咗啦。 咁呢种， 你谂下田北俊系已经系对一个最好嘅警示啦。 嗯， 你建制派里边咪有分裂咯？大家都知道唐營同埋梁營，你要真係真係剩返个香港營咩？梗唔係啦，繼續延续落去咁嘅矛盾。 係啊， 嗰条傻仔一出嚟讲，即刻俾人搣柴啊！ 嗯， 边个仲敢分裂啊？嗰、那个系一个最好嘅警示嚟㗎，嘢系快、狠、准，地系处理呢、這个田北俊嘅问题嘛，等你建制派冇得分裂啊嘛。 咁唔 怪。同样嘅道理，你对住美国佬、对住英国佬嘅时候，都一样系睬住啲傻。系咪呢啲嘢唔关你事嘅？呢个系我中国内政。 喂， 啊，甚至乎港套中联合声明失效。喂，呢啲唔系一个最好嘅 indicator。喂，佢成日癫佬嚟噶啦，而家系烂仔嚟噶啦。 喂，如果你咁讲，喂，调翻转，喂，我哋唔应该再占领落去，我哋应该急急退场。与其我哋咁样分裂而灰溜溜咁样走，不如我哋而家即刻走。咁你建制派咪开始松懈，然后大内斗咯。 所以我同意嘅，喺而家呢个时候，我哋。即系冇得选择嘅情况之下，你一定要快快脆脆转化个运动。个问题喺边度咧？其实我真系一早都讲咗，你越搞咧就越似天安门当日咧。边个揸住个咪嘅？边个最激进嘅？边个最大声嘅？嗰、那个话事啊！跟住咧，唔同意你嘅人系行开咗去噶啦，唔会同你拗噶啦。 嗯， 咁咪得翻千零二千人咯。跟住嗰千零二千人系有 emotional attachment 啊， 喺情緒上，就算你記唔記得我哋喺爐炒花生嗰度講少都講嘅啫。我最悲哀的一樣嘢就係、是，就算中共做乜鬼嘢都好啊，點樣讓步都好，呢啲人都係唔會走㗎。係 啊，呢個中呢、這個呢、這個政策研究所咧，即係阿葉國華一談嘢啦，即係佢琴日就做咗一個即係公布咗一個民調啦，佢就話而如果即係呢個即係商學啊嗰啲領袖咧，即係退場嘅話，不得已退退場嘅話咧，咁你哋會唔會退場咧？結果係有七成唔退啊！ 调翻转头讲，即系占领运动，我哋嘅参与者自己都异化咗啊！占领系一个手段，而公民不服从运动嘅手段系有多种嘅。 嗯， 而你最后异化咗嘅意思就系话咧，你搞唔清楚你嘅目的同埋手段啊！ 咁你鸠乌嗰坛嘢就已经系咁啦， 啲人游击上瘾咁，你帮唔到佢啊，大佬！ 你异化咗嘅问题就系你搞乱咗你自己嘅目的啦，已经。你本来系利用占领去逼政府让步，要求梁振英落台，要求。即系推翻八三一嘅决定，同埋争取呢个真普选，你变成占领已经系个目的啦。 嗯， 唔系 咁你唔扑街 啊？ 系。 喂，作为领导者又好，即系而家啲组织者又好，作为参与者都好，作为旁观嘅市民大众喺度钟摆嘅人都好。 嗯。 而家呢个时候冇得选择。 嗯。 一定要快快脆脆倾个方案出嚟。 嗯。 嗯、 所以咧，我都唔系太嘅赞同咧，唔系太赞同啫，就系、是、即系学联咧花太多时间咧，系再同啲即系而家喺度占领者咧，话喂继续商讨。 嗯， 你要有意志， 嗯， 倾要倾，但系要快。 嗯 嗯， 你永远照顾最激进嗰群咧，系好噶。从运动领导者嘅角度，因为唔会俾人挑战啊嘛。 嗯 嗯， 但系你系走向一个咧，系最极端嘅方法。 是 所以黄之锋绝食要同退场分开处理、 嗯、 自首要同分开处理，甚至乎嗰阵时候我话公投都要咁样做，系两样唔同嘅嘢，大家唔好扣连埋一齐，因为点解呢咧扣连埋一齐咧太多阴谋论啦，系、 嗯、 咪你同中共都冇分别噶啦屌，中共嘅话呢个美国佬系负责策划呢一场嘅雨伞运动咯，企图推翻中共政权咯。唉，你唔好用佢啲逻辑去谂问题啦，咁咪死梗噶啦会。 喂，咁啊，补充一样嘢啊，头先讲到鸠乌啊，其实讲异化咧，点解即系有啲人即系其实咁上心咧？喂，其实因为佢自己本身都系急于即系有一种即系成功感啊，咁所以就会玩一啲即系短期里边可以 achieve 到嘅一啲 target 咧去做。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嗰啲咁样嘅 target 咧，嗰啲 easy target 咧就系殃及池鱼啊嘛。咁呢个唔系我哋要嘅嘢嚟啊嘛。即系系啦，咁啊休息一阵，跟住我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咁咧就嗱，去到呢一节咧，我哋又讲讲一啲即系其实，唉，都系讲翻呢个咩先啦。即系嗱，其实而家咧政府咧，无论政府又好，影子政府都好，其实佢已经系准备紧咧，点样去处理个后占中问题，呢个后占领嘅问题。第一样嘢要解决嘅，你记唔记得嗰阵时阿董建华咧，即系其实佢率领呢个叫做系呢个咩团结香港基金啊，系嘛？ 哦，系啊。 佢咪话即系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咪就系要处理青少年问题嘅。咁样 成班七十几岁嘅人走去处理青少年问题， 系啦。咁啊，即系另外咧， 即系证明呢个政府咧，仲系痛定思痛。 系 唔系啊？佢真系 佢真系以为咧，佢真系以为啊，嗰啲真系废青。 唔系， 即系有好多人讲咧，就系话而家出嚟即系参与占领运动嗰啲咧，系单单系因为睇唔到希望喺经济条件上， 吓咪 社会上面嘅 losers 呢啲咁嘅传失， 系 嗯， 喂，老实讲，你呢场运动咧睇得好清楚啦。其实你由学联领导嘅时候，其实就已经唔系一个 loser 嘅一个运动啦。 嗯， 而背后系包含咗政经嘅因素。 嗯 嗯， 所谓经济嘅因素好简单，就因为你回归之后，你个官商勾结系结构化咗啊嘛。 嗯 嗯， 你嗰个功能组别其实系派紧饼嘅政府，你嗰个小圈子千二人，其实大家都系睇到呢样嘢，先至睇唔到希望。 唔系话冇就业系唔公平嘅，系 对自己嘅前途系冇希望啊。 嗯， 再而系睇到同嗰个系同政治挂钩啊。 嗯， 唔系我个人嘅奋斗，就应该解决问题嗰种。 唔系摸定，即系前途冇希望啦。即系如果你话讲前途冇希望嗰样嘢，就系、是、之前已经有一个调查，就系、是、话你金钟嘅占领区，你就系讲学生或者后生仔，即系尤其系三十岁以下嗰啲，其实系占即系大概系20%到嘅啫嘛。 唔系，所以呢个政府系白痴，佢真系用翻咧六七暴动之后咧嗰个处理方法， 又叫你跳舞啊，即系吓，即系去发泄精力啊，跟住又话你欠缺呢个流动，即系呢个向上流动力啊，要解决呢个怨气啊，就要即系加强就业啊。而家唔系冇就业问题啊嘛， 而家个问题点同六七年可以相 比？ 六七年嘅暴动点解得唔到群众嘅支持？第一，你系一个暴力嘅抗争，系、暴乱啊， 反英抗暴。 同埋而家 你嗰个系掟炸弹放，即系所谓放菠萝啊，大佬。 同埋而家失业率咁低啊，都可以有咁多人上街啊，占领啊，喂你 好去。第二 即系 系当香港人喺嗰阵时候嗰个 moment 啊， 大部分人系唔想将香港嘅交班俾中共噶嘛？你搞暴动，你根本同我背后嗰个意识形态系唔同嘅。 甚至乎你而家单方面撕毁呢个中英联合声明， 嗯， 喂，嗰阵时候港政府梗系用呢条桥啦，即系包括你有搞呢、這个CSSA， 即系呢个中援。 系 嘛？搞呢个免费嘅医疗，九年免费嘅教育， 十年建屋计划， 搞呢个 ICAC 十年建屋计划。喂，大佬，佢一系列嘅嘢出台嘅，喺、六七暴动之后，佢唔系单单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咁简单噶嘛？ 其实成个 package， 你点样去 narrow down 佢，即系收窄佢变成单单一个青少年嘅问题咧？呢、个白痴啊！你根本就系、 是，咪同埋即系喂，你一见到喂人哋搞十年建屋计划，佢又搞十年建屋计划啊！但系唔知道早期已经话啊嘛，即系其实而家佢呢个叫做建屋计划已经唔达标啦嘛。 同埋个问题啊，你经过呢场雨伞运动，无论最后嘅结果，我哋系点样都好啦、 啊。 你对政府嗰个管治危机好严重啊，因为系大部分家人啦。第一，建立咗唔同阶层、唔同世代之间嗰个矛盾同埋仇恨， 根深蒂固啦，已经系。 第二，对政府个不信任啊。 嗯。 喂，嗰阵时候啊，港英政府推行呢一系列政策之前啊，1967年之后啊，其实有庞大嘅群众嘅基础嘅支持。 嗯。 佢觉得佢 address 紧个问题啊。 唔系嗱，你睇翻， 虽然我冇感觉，因为太靓啦嗰阵时候。 吓，咪睇翻星期三，我哋有位主持啊，萧兆涛先生咁，佢咧都写个系啦，琴日咁喺。其实佢喺富人或者佢自己嘅 blog 嗰度咧，都写个世系有，但系世代之争呢一篇嘅文章咧，就真系喺佢自己嘅 blog 嗰度先有嘅。咁佢亦都讲过嘅，你成即系简单咁介绍，佢嘅意思就系话成个而家成个香港政府，佢处理青少年，佢处理成个香港问题就系谂住士贵族化呢一班士绅啊嘛。系利用翻啲建制派嘅中生代，就打压嗰班你佢已经输咗嘅下一代。所以对佢呢个政府嚟讲，喂有冇青年政策冇所谓㗎，当你废青囉。因为我淨係要建立一两个嗰啲玩我嘅游戏嘅 role model， 以呢一班人作为年青人嘅典范，话俾你听你唔掂㗎嘛。 你都諗到个问题，就係嗰陣时候港英政府你一定要攞呢样嘢嚟对比嘅。点解可以透过政策嘅输出，所谓 policy outputs， 即係例如医疗啊、教育啊、社会福利里面或者青少年政策嗰啲咁样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呢？嗰阵时候唔同啊嘛， 系啊， 大家对香港嗰个承担， 嗯， 系会觉得，哎，英国托管系好少少，除此以外，其实系未扣连到个政治结构嘅， 嗯， 嗰个系几十年前嘅事，系四十几年前嘅事啦，已经，你唔好攞四五十年前嘅嘢嚟再套翻落香港，以为上一次有效，你今次有效，同埋将个问题简化，同埋幼稚化。 咪嗰阵时系英国佬嘛。嗰陣時英國攞係殖民地嚟㗎嘛， 同埋香港啊，嗰幾百萬人，我記得我僆仔讀一年班嗰陣時候，1972年、73年嘅時候，係400萬人口啫嘛。嗰班人啊，我哋喺呢一度嘅香港人啊，係心甘情願啊，係俾英國佬管治啊嘛。 嗯， 因為點解我要避你共產黨啊嘛？我寧願嚟到呢一度有自由，雖然冇民主， 嗯， 刀殺， 嗯， 好過喺上面俾人政治迫害。 係啊， 係啊，係咪先？ 嗯， 你嗰啲民主专政都系假嘅，大哥。 啊， 再唔掂嘅，我咪当香港系 live ball 咯， 救生艇。 即系你谂翻转头，其实而家呢个政府系刻意用40年前嘅政策，就走去搞而家进化咗嘅人，即系恐龙治港嘅啫。 唔系呢个系白痴，你根本咧系完全咧系对错咗药方啊！ 吓。 你用啲即系弯嘅药方咧，走嚟咧系医而家个病， 系， 嗯， 真系政治问题，政治方法解决啦，唔好喺度斩脚趾避沙虫，系避咗个问题去啦，系解决唔到问题嘅，你只系令到个问题更加严重嘅啫，因为证明呢个政府嘅白痴到咧，就系只系睇到个表皮， 嗯， 你派钱都得啊，你估你我哋香港人系澳门人啊，澳门都唔得啦。 而家有个弥补法案都爆晒啲人出嚟， 系唔系啊？澳门人最实际噶啦，因为个个喺赌场噶嘛，日日都系对住啲钱噶嘛， 系啊。 对于我哋嚟讲，嗰啲钱只系喺个 internet 嗰个 internet banking 里边啲数字嚟嘅啫嘛，我哋唔系有太感觉嘅其实。 嗯， 喂，佢日日对住啲 cash 嚟噶嘛，嗰啲屋几鬼实际嘅大佬， 嗯， 系争我哋一级噶嘛，大佬， 系啊， 即系难听啲讲就系，系咪？ 系啊，咁 算数啦。系呢个政府如果用咁嘅方法，咪继续嚟咯。 唔系，唔系， 下次再嚟噶啦。 但问题佢再嚟香港变百恶几噶咯。 百恶几时代啊？系啦，咁喂，有一样嘢咧，咁啊，即系我哋要交代啦。咁啊，就其实都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就琴日阿肥奥礼就上咗嚟，即系花生台呢个会址啊，就即系接受呢、這个即系访问。咁啊，嗰个访问咧就系、是、就据苹果嘅报道啦。咁呢一个咧，阿苹果李百方嘅报道啦，呢、這个新网台，对唔住，呢、這个唔系网台， 呢、這个只系一个新闻网。其实咧，我寻日咧即系第一，我好惊讶啦，李百方即系出嗰段嘢嘅时候咧，就将华文系连结咗去，其实同华文即系冇乜关系嘅。咁我自己嘅谂法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一个新闻网咧就系、是、一个 mega platform 嚟嘅。所以咧，我都不斷咧，係即係邀請緊咧，係不同嘅台啦。不過唔知人哋會唔會即係接受咧，就係佢哋嘅節目咧，其實可以都喺呢個 mega platform 裏邊咧，係可以放喺度嘅。 嗯， 嚇，即係我聯絡緊啦，所以人哋未應承實，咁我唔敢即係講住啦咁樣。點解咁諗咧？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花生台咧，我自己嘅判斷咧，即係淨係做呢一個嘅電台咧，其實呢個係我哋嘅角色嚟。咁、所以咧，我有一個即係適當嘅分工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唔好牵扯到咧，即系太多嘅 网友就有啲疑虑，就系话你会唔会系帮呢个民主党抬轿咧？ 抬咩轿啫？大佬啊，我哋呢个台从来都系左中右托都喺晒度噶啦，系咪？我哋有大右派，即系例如嗰阵时候本土派嘅新比啊等等嗰啲， 新比系唔止唔做啫， 系啦，即系我哋冇赶过人任何人走嘅，即系佢嚟我哋都继续欢迎噶，系咪啊？喂，呢、這个电台就系咁噶啦，一个言论自由嘅平台。第二喺网上嘅世界，其实冇乜即系 limited resources 噶嘛。 系，不过又谂翻转头，喂，点解 即系有多网友多谢你嘅关心，就惊我哋染绿 ，sorry 啦。我到今日咧，我都唔会被染绿嘅。我晨早退出咗民主党，我晨早睇穿民主党嗰啲嘢啦。 虽然嗰个主色都系绿色，但系嗰个绿色咧， 我改咗颜色啊，大佬！我一早话唔中意绿色噶，我中意用 Tiffany Blue 噶，大佬。系啊，系你哋包即系有啲人啦。 咁你先人将绿色啊，哥啊，大佬啊，即系你 即系屌，即系你拣嘅，原来屌。 咁唔关咩事？唔系嗱，对仙人掌点样叫仙人掌咧？即系嗌呢个即系琴日访问啦，即系 阿李永达咧，达哥咧，唔好意思啊，即系你又搞错咗啦，老实讲，即系系嘛，即系我哋自己本身有自己理念嘅，咁呢样嘢咧，即系。如果你听节目咧，听清楚啦，咁样样，咁啊仙人掌点样咪唔系因为多次多次都 OK 啦，你咁样讲 OK 啦，但系问题就系其实你仙人掌咧，其实嗰个灵感系来源于咧，即系呢个金钟嘅一条桥上面，即系其实系呢个下角岛条桥啊，嗰条天桥上面有人种咗个即系苦味兰啦，咁啊苦味兰其实就咁啊，因为阿欧嘉伦写一篇文啊。咁欧嘉伦写一篇文就系话，哇，即系你呢、這个叫做系喺呢个即系好似绝处逢生咁样样啦， 逆境求真啊！ 即系佢就话高墙上即系高墙中转挡，就又拍路上种花，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咁样样。咁我觉得 其实都可以再用仙人掌去即系解释呢样嘢嘅，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就系、是、你其实仙人掌系喺好恶劣嘅环境里边， 当然 生存， 当然 系咪？咁就即系例如你喺沙漠，你会先见到仙人掌噶嘛，系咪？同埋佢系比较系持久噶嘛，佢唔系一时噶嘛，开完嗰个花之后就即系凋谢嗰种啊嘛。咁但系我想即系唔好喺呢个 definition 里边咧，即系纠缠啦。我觉得就系、是。点解要即系分拆出嚟咧？其实个理念好简单，因为你其实而家个网上世界唔单止系节目啦， 嗯， 你有新闻啦， 嗯， 有评论啦，系咪？咁而我哋系欢迎即系任何人嚟噶嘛， 嗯 ，OK， 咁老实讲，如果我俾佢染绿嘅话，我就唔会整个，我就寻日挂花生台嗰个招牌喺度啦。使乜大家使乜担心啊？老实讲， 咁但系民主党嘅角色系咩先？即系啲网友 冇乜角色嘅，咩角色啫？ 咪有个节目喺度咯， 咪个节目喺度咯，你都唔系摆我花生台添啦，吓系咪？因为我哋爆晒啦，基本上都已经系咪、 嗯、 有位我咪摄咯，就咁简单啫嘛。 哦，即系 喂，我讲翻港国笑谈先，即系因为有啲人都问嘅。喂，大佬冇人肯嚟做啊？点解 Kelvin 嗰阵时候因为病咗就走咗去咯？咁啊 ，Anton 嘢做咁多节目咯，阿 B 哥又话成日话人佢错。就唔想做嗰个节目啦，咁 咁薄皮嘅咩 ？B 哥 系啊，屌契弟啦，咁咧就跟住咧就咁啊，喂，咁何俊仁系比较 knowledgeable 噶嘛，喺呢啲问题上面有啲我都唔识。 啊，佢讲国情嗰度真系其实 系咪 有即系、這個、 完全同呢样嘢亦都冇关系嘅 啊， 咪？ 因为我谂，如果我嘅新闻网系一个 mega platform， 欢迎任何即系做关于时事嗰啲啦吓，系、嗯、嚟、啊、做节目嘅。嗯系咪？喂，你可以唔信噶嘛？你可以唔听噶嘛？因为你自己拣噶嘛？唔系我知道民主党系有原罪噶，系咪？一听到佢名字，我已经唔即系已经唔开胃咁，你咪屌咪唔好听佢咯你。喂，你咁容易俾人改变自己嘅路线嘅咩？喂，我都系 stick to 我自己嘅路线好多年、啊，大佬，我对佢批评仍然奏效、啊。 你唔会因为佢喺度而洗到你脑嘅 ？Anthony 得唔得？ 唔得啦，咪同埋就系话嗱讲清楚一样嘢。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喺呢一个新闻网里面，我哋有自己嘅一个叫做系编辑权嘅。暂时嚟讲，起码系全权嘅编辑权嚟先啦。 即系我拣咩节目摆我 mega platform 度，唔拣嗰个节目摆我 mega platform 度都得噶。 那个操作权喺我。 喂，你睇我哋嗰阵时候嗰啲 blog 啊，喂，妈都民主党几镬噶咯，大佬。 都依然摆上去嘅，其实就 系咪冇人俾个压力任何人？喂，老实讲，你俾我做总编辑啊，老实讲，喂，我都唔得闲睇晒咁多篇文啊，系嘛？ 唔通下请示咩？咪即系我讲个例子俾你听，你就明噶啦。记唔记得即系以前咧，即系其实呢、這个吓、即系阿陈冠希事件咧，即系发生咗之后咧，佢头版啦就讲呢个阿娇同埋阿陈冠希啦，咁啊即系佢其中一个就就话即系其实你知啦，有啲即系有啲四级鲍鱼相噶嘛，佢隔篱就一张即系呢个鲍鱼广告嘅一个 干鲍， 唔系同埋我谂咧，大家都系脱离唔到咧种大气电波模式。 啊 大氣電波咧，就因為佢係獨家專利嘅， 係， 係嘛？佢同埋咧，就係佢真係開放咗俾所有人咧， 唔係 compulsory， 唔係。喂， 網上世界嘅節目，喂係任插噶嘛？ 嗯， 新聞都係噶，你有100篇，你出100篇都得噶。你唔中意嗰篇咪唔好鬼睇咯，你見到個作者嘅名黑人憎嘅，你咪唔好理佢咯。所以唔好搞亂咗大氣電波同埋我哋喺網上世界。里面嘅即系新闻网或者网上电台嗰个概念啊，系嘛？如果你搞乱咗咧，以为嗰个系独家专利啊，嗰、那个有一嚟咧就代表咧就系佢有特权嘅。Sorry， it's not true， that's not the case。 即系佢一个 channel， 系咪？ 佢一个 channel， 但系你即系你听唔听个自主权喺呢度嘅，其实系。 咁啊，同埋即係我哋暂时而家暂时嗰、那个叫做係广播系统啦，或者嗰个下载系统啦，即係亦都未好成熟啊，因为我哋啱啱揼起，咁所以如果你要抄嘅话啦，咁其实喺我哋自己本身网站嚟讲呢，咁你当铺去搵啦。就咁啊，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依赖我哋自己 Facebook 呢个渠道呢，其实去宣传啊，我哋节目啊咁样，咁所以就多啲即係睇返嗰个 Facebook 啊，然之后去留意啲即係资讯啦咁样。 仲有一个概念呢，大家都系混淆咗，除咗同大电波之外呢，就係将政治路线啊，係同一个网上嘅媒体多媒体呢都系混淆咗。即係花生台唔系写文联啊，写文联咧，所有嘅成员咧系一个好清晰嘅政治路线嘅。简单总结咧，就系16个字啊嘛，没有抗争，闹改变，制约扶倾，义无反顾，即系左交啦，加激进派啦。 花生台有8只字，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冇错啦，喂，花生台就系因为有人话啦吓，即系处理伤亡而即系成立出嚟噶嘛。咁我新闻网，咁你系咪要有更加广阔嘅即系群体啊？ 嗯。 如果你将政治路线捞咗落去一个即系网上嘅媒体度咧，我觉得大家系要重新谂过。 嗯， 我点解话我哋可以接受？就算本土派嚟开节目，过去都试过两三次啦，我真系完全唔介意。你咪你讲嚟嗰套咯，屌我一定要信你嘅咩？啊，你最好你讲俾我听，我听我点驳你，大哥。 嗯， 我唔听嗰套，我点驳啊，大佬？ 嗯， 有咩机会去驳啊？ 嗯， 系咪即系你？当我笑谈嗰日都系嘅，我大佬何俊仁，你有冇后悔嘅？2010大佬，喂，我有机会我当面质佢嘛，大哥。 咁好难得地，你又唔质得好，佢又俾佢驳到， 驳到啊？你觉得？点解会觉得驳到？系阿谭帮佢兜啫嘛，因为跟住又完啦，佢话有论述嘛，你有论述就冇问题啊嘛，大佬，系嘛？喂，咁你又要阿谭强求一致嗰个政治立场？ 唔会，你系咪啊？你好难同呢个花生有强求。 系嘛？我哋讲笑咁讲，佢都五毛胆嚟噶咯，大佬。 唔系，其实我哋都读一啲即系网友啦，即系嘅一啲言论一啲问题啦。嗱，譬如 Henry An 咁样样 ，Henry An 咧就其实啊，之前喺 D 100闹过你喎，开麦，咁啊，但即系封烟闹过你喎。咁佢问啦，喂，点解？喂，你答我点解？即系而家仲唔拉布，仲唔议会抗争？呢啲人你抵唔抵你帮？ 我讲过，唔系第一，我冇帮佢 啊， 佢都唔使我帮。 嗯， 我就算点样做。都同佢喺网上世界里面有冇人接受嘅言论系冇关系嘅。 系、 嗯，你唔好当大家自己都系咁傻先啦，假你听佢讲多两句，你会信佢一套咩？ 嗯， 系咪？第二，我讲得好清楚，我系好早，我已经系赞成系瘫痪议会嘅运作噶啦，包括喺街头同埋议会里边。 嗯， 佢点会影响到我同你啊？ 嗯， 或者我呢度有啲人都未必同意我嘅讲法噶，系咪？咁、嗯、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点解个政治路线不能够取代一个媒体之外呢，就系、是、其实佢哋得闲又讲下个网上媒体，得闲咧就讲下民主运动啊嘛。呢个系我民主运动嘅分歧嚟噶，同大家嘅。因为我相信一场运动咧，我哋要结合左中右托嘅反对力量嘅人嚟嘅。 嗯 嗯， 呢个系我同嗰几个自己走咗个 group 嗰几个网友咧，系嘅严重分歧嚟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 他又很不满你要团结他们，因为他们不应该团结到的。 不是，那你就是对人没有希望咯。你觉得这个世界有些人呢做了契弟之后永远都是契弟，但我告诉你就是他答不到我的问题。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他依然说是否决政改方案，他依然有参加这场占领运动，没有破坏这场占领运动。 但问题喂，刚才都讲过这班人真是攻他领，有事踢比商学即刻切割。 那你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他肯否决政改方案，你杀不杀先？不是杀不杀他入来我这个网台做节目，不关我事啊，大佬。 即是你收不收货嘛，你在。 是吗？那你收货嘛，他参与这个占领运动，你收不收货先？ 嗯。 喂，第一我不知道你想跟我讨论政治路线还是什么。定系讲紧个网上电台，网上电台我解释咗啦，任何人都得啦吓。如果你想同我讨论政治路线，陶君衡嘅政治路线同来都系咁噶啦。如果唔系我上次你点会扑街啊？因为我唔肯追击民主党啊嘛。 系， 屌你份 day one 你都唔同意我噶啦。 系， 啱唔啱啊？我自己夹捻死咗自己噶我。 Henry An 都咁样话你啊？ 啱唔啱啊？喂，我从来 I do what I believe。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真系我喺处理呢个问题上面， 就 是、因为呢个系我对民主运动嘅理解、分析、判断。你可以唔同意我嘅， 你可以唔同意我呢个戆居嘅做法，你认为我系天真嘅、老思维嘅，我冇问题。唔好搞埋个台，唔好搞埋个网上电台，或者系个新闻网嗰个立场啊，唔好沟埋一齐啊，嚟讨论啊。我好难，即系我唔知点同你讨论。不过我话俾你听，我不嬲都系咁噶。喂，如果唔系我上次都唔使夹死啦，屌！民主党又唔捻中意我啲支持者，系咪激进派支持者唔捻中意我，我咪夹喺中间咯，扑街！系咪啊？我到今日都系咁嘅 stick to 咁嘅立场噶，即系请你尊重我呢一个立场啊，系咪？我亦都冇帮过任何人去做任何嘢， 系 台咩桥啫，大佬屌你！ 嗱，其实嗱， 你唔听佢节目，咁咪唔台唔到佢桥咯，大佬。 嗱，我读一读其中一网友啦，就走咗啦 ，lift group 噶啦，已经就系阿何兆斌啦，应该叫做系嘛，即系问下，喂，有咁多高人云集，喂，点解点样扩大呢个抗争战线啊？唔好同我耍啦，讲埋啲政治广告语言，再问啦，即系呢个新网台有咩理念先？冇就唔该晒啦，一年内必执咁样样。 如果唔执咁点？我问佢先。 系 ，OK， 唔系、哦，你应该答翻呢个问题、哦，有咩理念先？ 逆境求真， 嗯， 团结大多数啊嘛，团结唔好话大多数啦，叫做反对嘅力量，系同中共抗衡啊嘛，简单啫， 唔系 你唔紧要，你咪继续箍住自己嗰批人咯，咁啊永远系得嗰批人嘅咋 ，OK， 你连感染人嘅意志都冇啊， 嗯， 兴趣都冇啊， 嗯。 OK， 同埋点会影响到我哋花生台屌我哋啲节目？ 嗯， 继续喺度噶。喂，如果陶君衡要反对嘅话，我第一个反对恋上关系啦。佢讲咗几集啊，大哥。我第一个 cut 咗个节目佢啦，系咪啊？即系话反对我嘅人就唔可以喺度做节目嘅，咁屌容乜易啫？我要处理嘅时候，咪得翻我哋几兜友咯。屌你真系，我真系冇所谓、啊，系咪？咪所以嗰班就越讲我越兴咯。大佬，你第一你将大气电波同埋。即系网上世界嗰啲嘢捞埋一齐嚟讲，你又跟住攞我嘅政治路线捞埋嚟讲，屌我理得佢乜捻嘢政治路线啦、啊！我有机会可以说服到更加多人，我梗系说服更加多人啫嘛，就系咁简单，唔得都算啦。哎呀， 唔系咁样讲个比喻咧，我哋唔系 ATV， 我哋唔系有牌照嘅，即系我哋唔系霸占嗰个大气电波，即系唔系话你一开机咧就要焗住睇我哋啲，即系听我哋啲节目嘅咁样样。咁啊，即系其实， 即系你话我戆鸠都好，你觉得我系即系幼稚都好， 系 你觉得我思维即系唔系呢个世界人都 好， 系即系阿何树斌后屘我同佢 PM 噶，佢话我宁愿嘥时间去说服十个后生仔，即系好过呢班老嘅人啦。即系话你我话我同你嘅分歧，我对人系存在希望嘅， 嗯 嗯， 即使系几坏嘅人都好， 系 除咗佢系有利益喺背后嗰啲人，双往不计 ，OK， 因为佢有利益喺背后，其他人我觉得。可以拉拢得到埋嚟嘅， 嗯， 喺反对中共嘅阵营里边嘅， 嗯， 喺反对当权者嘅，我觉得系有希望，但系呢个系政治路线啊， 嗯 嗯， 唔系网台啊，因为网台根本有好多人都反对嘅，大佬， 嗯， 所以我头先俾个例子就系，只要如果你话我唔同我意见嘅，就唔可以即系有任何空间嘅，喂，大佬呢个所谓嘅空间有咩资源啫？冇噶嘛？ 喂，但系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即系如果你冇佢哋嘅话，你搵唔搵到肥佬礼上嚟啊？其实都搵到噶系嘛？即系好似琴日咁样样， 得有乜问题咧？ 啊，即系唔系因为即系搞呢个新网台都搵到噶系嘛？ 搵到咁，屌你呢个香港成日话我同呢个肥佬礼有路噶嘛，大佬系咪？其实我根本都有咩路啫，大佬 啊！ 佢中意嚟咪嚟，佢唔嚟我都冇问题噶。 搞鸠埋我，屌你！即系影咗张合照，即系变咗传媒六大捻人，即系呢个大镬啊！ 咦，头先你讲嗰个网友 Peter 叫你原谅解嗰啲激进派支持者，点解唔相信老甲啊？ 我谂啱噶嘛？ 超剧你唔知啊？如果系相对咁多人嚟讲啊，其实我系第一个唔相信老甲嘅人啊！我系2002年系退出老甲噶嘛？ 因为最低工资， 因为最低工资嘛，因为党内路线嘅分歧啊，系处理中共嘅问题上边，喺抗争嘅路线上边。 但 系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有一句口号叫抗争为主，沟通为次啊嘛？ 吓， 我仲记得嘅。我话群，我话议会行动。 应该议会嘅工作应该要服应于群众运动。 大土啊，你讲紧二零为时年系二零零二， 即系话我早你班友十二年我已经争老甲啦，屌如果我要争嘅话， 但系你由十二年前到而家系不断咁俾人出卖又出卖，咁你都仍然对佢有希望，我都几好嘢。 咁我一个基督徒嚟啊嘛，我真系基督徒嚟啊嘛，即系阿糟娘系嘛，讲话佢话我啲左交情结嚟噶嘛，屌我呢个世对世界依然系有爱噶嘛。 即系我真系觉得你 我对呢个世界我依然觉得有希望。 我觉得你个好捻奇怪嘅气。 其实我咧，如果咧我系十二年前咧生咗个细路嘅时候咧，我就唔会咁嘅，因为我唔会觉得自己大个咗，自己成熟咗。咁我会觉得呢个世界咧就即系要多啲即系小心啊，多啲谨慎啊， 提防下，唔好俾铁头撞烂你。 系啊，即系唔好俾人利用啊，咁样啊嘛。咁但系我谂你头先我解释咗我嘅即系政治路线嘅分析。即希望大家理解和明白，同埋喺呢个咁嘅 platform 里边，其实 unlimited resources 噶嘛， 嗯， 系咪？我点会俾佢染绿啊？我哋啲人点会俾佢染绿啊？大佬，系咪？即系唔使担心呢啲嘢啦。屌，你开多十个节目关我鬼事咩？系咪？ 咁啊， 都唔会摆我花生台。喂，寻日嗰节目我摆花生台噶， 冇 有 share 下啫，系嘛？ 即系喺嗰个 group 嗰本 share 啦，咁即系有 好听咯， 就觉得笃眼笃鼻，就因为 见到阿高达咁鬼。 因为老实讲，我系属于花生台啊嘛，我成日。 不，其实我啊，系真系临时临急俾你，包括话喂，不如你帮手做下嘉宾主持啦，咁嘅咋？ 系， 系嘛？我都即系其实半心半意嘅咋，大佬。即系你话做，我咪做咯，冇乜所谓啫。 但我觉得真系啊，我自己意见啊，即系传媒影嗰啲相系好核突咯，大佬，即系。你左右门神傍住肥佬禮嗰嘢真係 咁佢哋中意咁 我真係好唔好 冇计嘅大佬 即係我觉得呢个真係好难搞囉即係 同民主党同支联会冇关系 係 ,ok? 我哋都唔会 呢个852写嘅就係话支联会色彩龙口 喂阿哥啊到今日为止啊写评论文章嗰啲有啊係我搵返嚟㗎哥 嗯，有好多都系我写嘅，其实有好多 咁啊，有啲系 Anthony 写噶嘛， 就 Raymond 咧， 系嘛，有啲即系有啲拣嗰啲新闻，我哋有份即系度噶嘛， 即系 录咗啊，你放心啦， 即系我哋唔系，甚至乎呢坛嘢系冇个党委书记坐喺入边嘅，吓、啊。即系 even 有咧， 你十篇文我都睇唔到八篇啊！你出之前，大佬 吓 一两篇都好似冇啊！屌 吓。咁啊，即系希望大家放开心胸怀啦。老实讲就，即系我哋编辑自主嘅，其实都系 唔单止系呢样嘢，而系即系你要相信就系花生台继续存在咯。不过我用咗另外一个唔同嘅角色， 嗯， 因为我嗰个系谂住系新闻网啊嘛，系、有结合咗 news commentary 同埋不同电台嘅节目嘅元素喺度嘛， 嗯。 咁有咩问题呢我真係唔好明係咪 嗯。因为我即係我唔知可能即係嗰啲即係传媒太铺天盖地啦。琴日阿邵家臻同我做完节目之后我问我喂民主党搞个新网台。 因为咁大喎倒米喎真係屌即係佢嗰啲咁嘅感觉就真係。 屌即係你諗下即係街外人呢只见到 headline 已经知道喂屌你喂呢个青台复活喎咁样。 好事嚟 㗎。死火咁样。 咁点搞呢啊咁就我哋唔会喐花生台嘅唔会喐花生台嘅。 因为同花生台都冇乜关系。 冇关系嘅即係希望大家放心啦。 提供技术支援啫如果真係有嘉宾係有兴趣去質下佢嘅咁我去下啫。咁问题尋日就喺边度呢讲返个节目啦。其实呢就係两大门神呢喺旁边嗰两个呢就係我问个问题之后呢佢哋去抢答根本就係。屌我好似一个人访问咁三个人咁样啊笑到碌地。 你应该唔系其实你访问 即系如果你调返转头尋日嗰个肥佬 你访问 partner 应该企喺同一阵线㗎嘛。 係啦即系如果我同 Anthony 做呢大家一定冇咁嘅感觉。就算你用仙人掌都好。喂因为我哋企喺同一阵线。喂你 我哋 会 夹㗎嘛大佬啊 你食花生㗎嘛大佬你抢答喎大佬。小鹿你跟住又帮我筛出啲问题我想 follow up 都 follow up 唔到啊大哥。 唉。 嗰个激死啊大佬。佢突然之间我讲緊美国佬佢就转咗佢讲保镖大佬我真係几辛苦先转咗返转头啊跟住又抢咪喎。 即係美国啲保镖。 係咪 九唔撚搭八。 你咪冇鬼聽佢咯，係、哎、呀，一句講曬就係、是，屌、你網上世界關你鬼，即係你唔啱政治立場嘅，你可以西嘅咁樣，我都唔聽嘅有時， 係， 嗯， 係咪？ 咁啊，另最後一樣嘢就補充一點啊，我冇諗過咁大羅大鼓咯，我都唔應該係咁，因為我哋自己本身係媒體嚟啊嘛，即係冇理由你叫啲記者嚟訪問一個媒體訪問人。即系叫人访问你访问人，呢个我觉得就 唔系，同埋你俾人 tweet 啊啲新闻，即系例如 系啊，即系人哋系食你花生，人哋唔系宣传你啊嘛，你唔系 IPO 啊嘛哥，你嗰、那个你即系当咗 IPO 咩？顶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咯， 唉，即系 唔系呢个系一个坏嘅开头咧吓。我覺得呢個係最 detrimental 嘅， 係聽其言就觀其行啦。 屌你呢啲都係政治廣告公關嘅説話，屌你真係。 唔係即係我叫人哋咁樣講我哋。冇嘢補充啦，係嘛？ More or less 啦，只係一句啫，就係、是、你分開頭先我講幾樣嘢咧、你就會闊達咗好多嘅政治路線，大氣電波，網上世界，咁你就会明白我个道理喺边度，即系最后一句就系狄更斯咁讲啊嘛，狄更斯就话，即使我唔同意你嘅意见，不过我誓死保卫你发表意见嘅自由，本土派又好，右交又好，除咗双簧之外，我咩人都可以接受得到嘅，大佬真系。 乜唔系？你乐观少少睇啦，即系如果喺呢度做节目啦，即系我哋第一手新闻啦，即系要执佢都快手啲，老实讲。 大家都会即系再现实啲讲，大家都互相利用啦。我请唔到啲高官噶嘛，咁你咪试下佢睇下佢请唔请到啲高官上嚟俾佢执咯，或者执得好唔好咯，咪大家睇到个表现咯， 系嘛？ 系咪？ 即系咁样样嘅，即系你可以请到 会客室啊嘛，佢系咪？ 系啊，即系我因为系啦。 哎，为咗表示惩罚我啦，我以后唔做嗰、那个嘉宾主持啦，喺佢嗰啲做，Anthony 都唔好做。咁今日证明冇问题啦，叫 Raymond 去啦，叫肥仔去。 OK 好啦，好，差唔多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